2019年，我们 Mar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嗱，咁如果你话嗰个导演本身粗疏咧，我相信都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因为咧，可能佢系赶住到片要上， 系 而到片上个原本个时间唔系而家呢个时间嚟嘅，而好奇怪地咧，就系唔知点解咧，而家好多大片都等啦， 系， 譬如Top Gun 2都要到出年噶啦，全部要褪晒，但系呢部片咧。死都要在呢個時候上啊！ 係，咁佢原本係七月嘅， 原本七月嘅。咁有啲人就話咧，其實佢係要同呢個詹士邦嘅同期，即係接近同期上嘅。咁我唔知係咪啦。 係，我諗都有呢個咁嘅意圖嘅， 係嘛？ 佢計得好好細緻嘅嗰樣嘢。咁啊，亦都同時咧，即係因為七月咧，可能對導演嚟講咧都好關鍵嘅嚇，因為男主角啊同佢咧都係七月出世嘅， 係嘛？唔知啦。咁咧嗱，呢部片咧就我某程度我同意阿紀導嗰個講法嘅嚇。但系咧就對於佢嗰個 fans 嚟講咧，就一定係有一個評價，就係呢個係佢拍片人最深嗰部片嚟嘅，即係仲比以前嗰啲仲深啲，係嘛？咁但係深唔等於好睇噶嘛，係嘛？呢個導演我從來都覺得一個好大嘅問題咩咧？就係佢太過 intellectual， 太過理性，太過 intellectual 應該講。就其實應唔應該唔需要用咁嘅方法去拍片咧？ 係 嘛？ 我覺得， 因為佢最大嘅一個，即係佢不永恆嘅主題係嗰個時間同空間個 looping。但係一定要咁拍法，我自己就有少少懷疑。而且我坦白講，我唔係佢 fans 嚟嘅。 我就唔同睇法嘅，因為你咁講咧，即係嗰個咧，即係其實嗰個叫導演嘅條件咧，即係能夠獨當一面嘅，好似佢哋咧變成咗叫新一代大師 的。喂，佢而家真係當佢大師喎，因為點解咧？佢而家係攞佢出嚟去即係懟冧呢個，即係避免呢個 Netflix 繼續擴張喎。即係佢已經動咗個牌出嚟嗱，我哋而家做拍戲呢啲咧，即係靠佢咧。甚至我啲人唔係淨係睇 Netflix 先入翻嚟院睇， 唔係我 咁講法。但係個細佬入去 Netflix， 我都唔知點解會咁樣。 唔係我個關鍵咧，其實講咧仲有一個下文嘅，因為咧即係作為一個導演啊，譬如咧我即係我都好有條件做導演㗎啦，即係好多年前都已經係。但係咧就我亦都有陣時，你選唔選擇做導演咧？嗰個咧對佢嚟講啊，你頭先覺得佢有陣時唔需要咁執著㗎，嗰個唔係嘅執著，嗰啲係佢嘅信仰嚟嘅。因為一個導演就跟譬如其他的 不同，但係你呢種嘅主題，你未必跟嗰個大眾同嗰個社會 share 到噶嘛？即係嗱，好簡單一樣嘢，喂，你一個人如果對嗰個所謂呢個時間、呢個空間呢種咁嘅循環冇興趣嘅話，咁你點入到個故仔咧？ 咁你唔係一個大導演嚟嘅，你叫為人民服務嘅嗰個嚟嘅。有陣時咧，即係一個導演咧，係好似一個清教徒咁樣嘅。佢會有陣時咧，佢追求一種咧，即係一種信念咧，去到咧，即係自己變咗越嚟越辛苦嘅嗰啲嚟嘅嚇。啊，嗰個係一個叫信仰嘅問題嘅嚇。咁你話 Christopher Lawrence 咧，即係佢有陣時唔使咁樣拍啊，得唔得？你可以咧同其他嘅崗位嘅電影人嚟講咧，咁都會有呢啲走賺，但係咧就導演咧就其實一個將軍嚟嘅，一個將軍咧即係去到嗰個位啊，或者 captain 嘅嗰位嗰度咧，佢唔係就咁有能力就係最重要，佢最重要就有一個叫忠誠於信仰嗰個嚟嚇。咁我哋編劇咧就好多走賺嘅嚇，咁樣就因為我哋嗰個唔係一個叫做係信仰嚟去推理上前，我最重要咧就係嗰個嘅，你點樣將你個麥嗰個組織嗰樣嘢嚟去做嘅，咁所以唯獨導演咧點解會大家會咁受注重，同埋導演咧就多數咧做完咗之後咧就係唯有業隨身嘅個班嚟嘅嚇，點解咧？就因為佢有陣時咧會去到有個位咧，為咗自己嘅信念咧係 sacrifice 嘅。咁我覺得 Christopher Lawrence 佢裡面咧關鍵就係佢咁樣嚟拍戲。 佢有啲嘢咧就套套戲都有嘅，其中一樣好得意嘅。 套到戲啲男主角都要戴口罩嘅。你發覺過？ 我唔發覺啊。 嗱，滕寇克啦，阿湯哈迪物，即係個機師嗰度戴嗰個，即係蝙蝠俠啦。 嗯， 係。湯哈迪 嗰個唔係口罩，嗰個面罩啊，嗰個蝙蝠俠嗰個，突咗佢口 嘅。個套到戲都有啲咁嘅嘢 嘅。佢嗰個叫做係，其實嗰個咧，即係基本上咧，即係有一個好深層嘅意義嚟嘅，即係嗰個係叫一陣皮嘅，嚇、就係好多人咧，即係嗰陣皮咧，即係認識嗰個人咧，就係、是、個身份都係咧。其實你唔係真係認識真正嘅嗰個人。Batman 嘅第一集都講得好清楚，就係佢嘅嗰個女朋友都講啊。而家你最慘咧，你個 mask 咧就係喺嗰個皮肉嘅裡面啊。係嚇，咁啊呢個機會皮咧嗰樣嘢就係而家講就係個身份嘅嗰、那個嗰、那個象徵嚟。有陣時候我哋認識一個人咧，你又未必認識真正嘅佢，你只係認識咗佢嗰個表面，嗰、那個表面就係嗰陣皮。咁過嚟嘅咁啊，呢個咧就係變成咗佢嘅一個佢嗰啲電影裏面咧成日所提嘅嗰個元素嘅，尤其是如果當你放落去特工片裏面講咧，嗰、那個特工一個特工執行任務嗰時候，佢成日就要換佢嗰層皮嚟噶啦，嚇、要將自己嘅原裝嘅身份要披上另一個 身 另一個身份， 你知唔知幫到好多身份噶？ 係咁啊，呢啲就係變成咗一個戲嘅裏面咧，佢你將佢哲理化嗰時候咧，佢有討論緊呢個層面嘅嗰、那個嗰、那個。有呢啲咁嘅信息喺度嚟嘅。 系啊，嗱咁總結嚟講咧，就以我自己去睇咧，就如果你覺得睇完套戲好哇好無望嘅，特別係對入邊嗰啲所謂物理學嗰啲啦，咁我個建議好簡單，就其實你唔需要理嗰啲嘢。 哦，唔係我理有遲啲，咪之後我解釋俾你聽啊。 係啦， 咪唔難明嘅，因為我係 Interstellar 嗰時咧都用咗嗰個科學顧問啊，咁佢都提咗好多好多理論嗰度咧，佢今次都用翻嘅。 係啦，咁你如果你譬如話哦，你想即係理解多少少咧？咁你就唔需要話哦，好即係覺得要完全要掌握曬套戲，反而你就應該睇翻 Interstellar 多一次，睇翻嗰次你就會即係掌握到入邊佢嗰個時間空間嗰個轉換。 係咪佢有個 formula 嘅嚇 ？Interstellar 其中一個啦，你睇埋 Inception 咧，因為 Inception 咧你都講咗，我哋嗰時影碟情報室都有提嘅，佢有三個夢中有三個位啊，一個就火位，個火位咧就即刻即係紅位啦，另外一個咧就落大雨嗰個咧、那個水位，水位咧就即係藍嗰、那個就即係縮嗰個咧、一個係滴。一個是滴，即係水嗰個就係滴位啊，另外一個就是霜，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叫做科學理論嗰、那個。第三個咧就是土啊，就係、是、雪山寶嗰個嚟嘅第三段嗰、那個。佢呢個同時咧，佢都有用呢一個咁嘅元素嚟去放落呢部戲嘅嗰樣嘢。點解咧？因為佢掂到嗰個心理層次咧，就係、是、我哋之前咧就係專講阿榮格嘅嗰個心理層次嘅時間咧，佢榮格用咗。一個東方嘅啊，譬如呂洞賓嘅嗰個太乙金華宗旨咧，其實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嚇。咁嗰個太乙金華 Golden Flower 嗰個理論咧，就係佢喺呢一個古仔裏面咧，佢都用咗嗰個水、火、土嘅嗰個元素咧嚟睇，就話呢樣嘢可以令到你咧喺你嗰個 mind 啊，你嗰個學識裏面嗰度咧，係產生咗一種智慧之光嘅嗰個出嚟嘅。咁佢即係將佢影像化，然後就放咗落戲劇元素嗰度，用火元素、水元素同埋雪啊、土嘅元素咧嚟去講呢樣嘢出嚟嘅。 咁、如果睇到戲咧，就最麻煩的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你個精神狀態好好啦。因為咧頭先我講過、那個細節啊，個鏡頭嘅細節，你差唔多要睇曬，即係你唔可以淨係專注哦、那個動作場面咁樣。入面好微細嘅一啲嘅小道具啦，咁你自己要留意嘅。咁呢個亦都構成咗點解啲人話：哎呀，睇到好辛苦啊咁樣咁啊個原因嚟嘅。 佢仲有啲辛苦嗰啲嘢，就係、是、我哋咧就喺神秘之夜可以講嘅。因為已經講過幾次，佢就有好多，尤其是喺配樂嗰度，今次佢唔用佢嗰個老拍檔，而用呢一個咧，佢裡面咧就因為佢要玩咧，啲音樂咧佢有個主旋律出咗去之後咧，如果主旋律。 是 倒轉咗， 倒轉嚟嘅方向。 佢呢個好多係即係前進同埋倒轉嘅一啲嘅教材。 呢個正如啲就係我成日講嘅魔鬼學啊，即係嗰啲有時嗰啲 rock 嗰啲歌啊，裡面咧咩 Hotel California 啊， 倒轉聽嘅。 你倒轉聽咧有另一個有另一個音調出到嚟啊，就 exactly 就係天能呢樣嘢咧，就係嚇裡面嘅玩嘅嗰、那個。你順讀嗰個又得，你一逆讀咧又係嗰個字嘅，咁就玩嗰個效果嚟嘅。 咁、啊、另外就係嗰個攝影啦，入邊個卡拉通啦，頭先我哋提過啦，就係、是、一個係 red shift， 一個 blue shift 啦，亦都係同物理學有關嘅。咁佢入邊咧好多嘅衫出場嘅時候，或者嗰啲即色彩咧，佢強調嘅時候咧，其實就講緊套戲係向前定向後咁呢啲就即係、你入去睇嗰陣時知咩啦。咁但係你如果要趴低曬呢個嘢嘅。我亦都建議好簡單啫，你睇多次北非電影，特別係咧就係佢最嬲尾嗰個，即係阿 Robert Pattinson 呢、這個 Neil 即係 嗰句嘢，同埋亨富利寶加講呢句嘢，咁兩個角色嗰個共通點喺邊度咧？咁你搞一掂呢樣嘢，你就其實套戲基本上唔係太難明 白。唔係啊，咁啊老婆嗰、那個你又睇唔睇到？佢又一個戲係一個好關鍵嘅嗰個引子嚟嘅，嚇點解個老公收埋佢個仔？你諗起嗰個卡魯的情人咧，嚇、嗰個即係講個女同性戀嘅嗰個故仔咧，真人真事改編嘅嗰個故事咧、卡魯的情人咧，佢裡面玩咗好多咧戲中呼應翻舊戲嘅嗰個 元素，一定有啦，因為你而家呢一輩導演就一定係。看好多，即系睇过好多戏，摆咗喺脑入边。 但系临尾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系 吓，呢部戏咧，你会觉得佢拍有冇一啲元素系同香港有关嘅？ 咁红同蓝，我真系好彩唔系黄同蓝，因为黄同蓝就大镬。 即刻咧，唔俾你咁咧，你咁明显。咁大家可以谂谂佢嘅，因为十二 City 咧，自由港啦吓，个机场啊，咁有好多啲元素，同埋。其實好關鍵嘅，我而家都係揾緊嘅。佢講過嗰個十二 city 嘅嗰個元素咧，即係嗰個就叫雙金啊嘛。嚇、嗰、那個金嗰、那個、黃金，但係咧就係佢裡面咧就係用係一個新嘅元素嚟嘅，就係同我哋原本嘅嗰個金嗰、那個、元素唔同嘅。嗰、那個就係你會睇到，就係、是、同科學教講嘅嗰個點解外星人咧嚟地球咧想要採嘅嗰啲。啊！嗰啲係乜嘢嚟？我哋成日講係黃金啊嘛，但係佢講咧唔係，係一種元素。但係嗰種元素咧，會唔會同香港有啲關係咧？如果你有睇過吳思清，我哋七十年代嘅一個風水師咧，佢都有提及過香港有一種元素， 有個典故嘅呢樣嘢。嗱，頭先我提過啦，就係喺《金沙之》入邊咧，嗰、那個嘅大橋咧，就係、是、金手指要搶即係要懟甩要即係托高個金價啊嘛！係 啊， 咁其中一樣嘢就係佢揾核輻射炸咗嗰、那個Fox Knot 啫嘛，即係草美國草金嗰度。 嗯哼， 咁呢套呢、這個唔係好典型係嗰個 reference 咯。 係啊， 但係頭先你點解會提到同香港有關咧？因為後面有故仔嘅，就係、是、個原作者咧，佢點解有呢個靈感咧？就是、因為當年咧，佢五幾年嘅時候嚟香港， 係Ian Fleming 嚟香港。咁香港有個記者就接待佢，呢、這個就叫做呢個 Robert Hilson 係一個澳洲記者嚟嘅、就帶咗佢去澳門，就見咗羅寶家族。咁羅寶家族其實香港如果年紀大少又知道，因為當年佢喺立法局嗰度咧做議員，有個羅叫羅寶同意嘛，就係呢個羅寶家族。咁呢個羅寶家族做咩咧？就係、是、賣金嘅。咁金手指嗰個靈感咧，就係、是、嚟自嗰次 Ian Fleming 嚟香港，跟住走去澳門，就經過呢個 Robert Hills 介紹之下，就同佢傾咗，而佢跟住就喺呢個基礎上面寫咧金手指呢個故事。咁、所以頭先你講過同香港有關。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 其中一個線索啦。 但我唔敢肯定個導演知唔知呢件事啊。 啊，咁啊，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都唔知道導演知唔知道。其實就因為香港我哋未由四月之後嗰套一路都講五 G 嘅嗰個啟行咧、香港係排第十二啊嘛，四月一號開始啟行啊嘛、所以十二 City 啊，嗰啲咧自由港啊嗰啲咧，仲有嗰、那個佢戴嗰個面罩，有冇依個關係咧？咁啊，大家可以咧。用一個方式咧嚟去解讀， 係啦， 睇下關唔關聯， 即係我覺得戲咧，佢就係其實玩緊呢個元素咧，嚇佢玩得幾過癮嘅嚇。呢啲係一個新嘅睇電影嘅方式啊，越嚟越。即係講俾大家聽咧，如果你睇戲咧，純粹娛樂咧係其中一種方式，但係咧就如果你咧就睇咧就想玩一啲叫深度嘅嗰個睇嗰時候咧， 唔係咁你猜米都係一種娛樂嚟嘅、哦，但係咧有啲人就未必中意㗎啦。 嗱，依啲戲咧其實電影咧就係講有陣時未必唔係講係中唔中意嘅嗰樣嘢，係嗰個叫療愈嘅方式嚟嘅。 療愈， 佢係睇嗰時候咧，其實對你嘅嗰個自己自身。你如果懂得你的記憶跟他咧咁樣呢個交流咧，你有一種叫做治療的作用咧就出咗嚟嘅。而家睇戲咧，即係開始朝住呢個叫做係喺度叫做心理治療的一個方向咧嚟去發展嚟嘅。咁啊，事實上咧，其實喺因為已經幾十年㗎啦，咁啊，其實覺得係其實做得到嘅嚇。咁嗰樣嘢，咁所以咧，你睇一部戲嗰時候咧，多咗好多價值喺度嚟嘅嚇。咁啊，睇你自己受唔受咁樣解。 所以就唔需要強求啊！我中意定唔中意咯，咁唔中意就唔一定要睇嘅。 我冇辦法喎，因為我咧就基本上咧，我工作需要我套套都睇，但系点解咧越睇越过瘾嘅咧？有啲我系自己本人唔中意嘅戏咧，我都会睇到过瘾咧，就系、是、因为你喺嗰刻，你会陪，你会同佢喺埋一齐啊嘛，吓、你预咗嗰个最低限度咧个半钟头咧，你就唔会睇电视咁样，有阵时走去厕所，有阵时勾下自己啰柚，走去开个雪柜食下嘢咁样，好乖咁样咧，同佢一齐咧，相对嗰个几钟头嗰阵咧，结果。会成为你的那一天、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咁啊！而家我哋有多時直著去睇戲，攞翻嗰個記憶嗰陣時咧，就記翻起嗰個時刻你做緊啲咩嘢咁樣。 咁嗱，時間關係啦，咁入邊有部分嘅呢啲嘅reference， 我哋都冇話喺度解釋啦。咁、其中一個咧，都即係我相信好重要嘅。就點解一幅高牙嘅畫咧？ 係嘛？ 嗰幅係咪真係高牙嘅畫咧？睇落去。嗰幅唔係畫嚟喎，但係幅素描嚟嘅。 個 sketch 佢都唔係俾你睇好拖添嘅啫。 唔係呢個好大場面，做一個關鍵嘅，因為咧開頭嗰個 opera 嗰個嘢嗰度咧，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會揾到，因為嗰個時刻咧，就都因為依單事件咧，都有牽涉到咧，就係、是、嗰、那個叫做係九國帝核。國家咧裏面咧就要做一個新嘅協議啊，嚇，即係唔容許大家用即係咁輕易咧就用嗰個核武器嘅嗰、那個一個聯署嚟嘅，就啱啱就係嗰單事件嗰度咧發生出嚟，咁呢個牽涉到呢個叫就係冷戰嘅一個新開始嘅嗰個時期。 係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點解叫 algorithm 咧？嗱、 嗯， 嗰、那個中文個翻譯咧就有少少問題嚟嘅嚇。咁就因為咧，佢其實 algorithm 咧就嗰、那個中文嗰個字唔係咁譯法嘅，係、一個即係類似一個即係演算嘅模式啦。係咁，但係一個戲嗰度其實係一個真係一嚿嘢嚟噶嘛。係咁點解係嗰嚿嘢咧？ 係嗰、那個儀器。 點解係嗰個儀器咧？嚇點解深夜三揾分咗佢咧？嚇咁我哋有機會嘅時候咧，我哋再去同大家解釋下。咁我今日因為已經超時咗好耐噶啦，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